源自生活的精彩，陪你开始新的一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这真是 的，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中曲青音小剧场， 我是姜昆。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雅娟，接着带您四九城里听相声。今天的上半时段，我们依旧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相声录音。 接下来要请出的这两位演员呢，可以说在我们北京相声界呢是最英俊最帅的两位帅哥。我们掌声有请。请出来的呢是王正、吕嘉强为您合作的相声《出口成章》。 太漂亮， 是。反正比你强点， 我从心里啊 啊， 我就喜欢你。 哦，那都喜欢我们这行 啊？不不不 啊， 我不喜欢你这个行当。 那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你。 你说什么？ 我喜欢你。 你还好这口了你？ 我就是我作为你的朋友，我应该上您家里看看您的父母。对吧？ 对对对， 是不是过节吗？ 对， 我 你倒是去呀、啊、你， 不是 你别光说呀、啊。 我先问候问候， 一会儿去啊， 一会儿去。老头挺好吧？ 挺好的。 啊，老头身体怎么样？ 我爸身体棒着呢。 哦，你妈怎么样？ 我妈也棒着呢。 你说什么？ 我妈棒着呢。 跟谁棒着呢？ 什么耳朵呀？这是什么文化啊你？ 啊， 身体棒，身体好。 这身体棒着呢 啊， 身体棒着呢。 我没说别的， 是我也没说别的。 你还没说别的，你还？ 我没别的意思。 你有什么意思？ 不是，就我不是想问候你吗？ 有这么问候的吗？ 不是那个意思。 你哪个意思？你倒说清楚了。 你不了解我的人性。 嗯，你还有人性啊？ 我是个文人呀。 你什么？ 我文人。 你文过谁呀？你说清楚了， 我是文化人。 什么 文化人？ 文化人？ 你看我， 你就看我这形象，你看我这个，你看我这模子 啊， 你看 像抠出来的。 不是，你看我什么文凭，你能看出来吗？你看我， 看你啊 啊， 你怎么着？ 你就看我穿的，你看我这寿衣。 嗯，好好， 嗯， 不错。 你不，你这 该定袋儿了，这判子不行，得改改，知道吗？ 你放心，遗产是你的。 哎，我还要啊，就要你这身破衣服。 你就你觉得我是什么文凭？ 你小学毕业，也就这意思。 嗯， 要死。 嗯，猜猜，你再猜猜。 幼儿园。 嗯， 托儿所。 你往上猜。 往上猜 啊。说正经的。 中学。 嗯。 高中。 嗯。 你憋着尿了是怎么？老红了什么呀？这是，快快快，上后台，赶紧。 我跟你 大学最后一次。 你这个全说错了。 啊！ 我要当着各位的面，我在地质礼堂，我一说我这个文化，说我这个文凭，你肯定想不到。 嗯，大伙儿都想不到。 告诉你，记住了。 您 没上过学。 哎，这，你瞧怎么样？ 啊？ 怎么样？ 你怎么意思？ 还是文盲？ 你怎么意思？ 什么叫我怎么意思？ 你 怎么意思？ 你说谁文盲？ 你文盲。 你怎么意思？ 不是我干嘛？我怎么意思？ 您的意思是非得上过那好大学，不是文盲？ 对啊。 哦。 这你说到点上了。 啊。 你看，像咱们北京的清华， 啊， 北大， 啊。 天津的南开， 啊， 上海的复旦， 啊， 这都是高等学府。 怎么了？ 你甭说别人， 说谁啊？ 就拿我来说吧。 你怎么了？ 我就是清华大学，云南省琉璃波乡富贵镇小鄂村毕业出来的。怎么样？您看这学问， 好地方， 比您高不高？ 高， 对吧？ 你这个话说的有点绝对。 什么绝对？ 你这叫抬杠。 谁抬杠？ 我告诉你。 怎么了？这是公家的啊，别闹！ 我告诉你，很多成名人士、成功人士，人家都没上过名牌大学， 那 甚至没上过学。 不可能 啊！ 不可能！ 你别抬杠！ 不是给你抬杠！ 你别让我问住了！ 你问 我问你 啊？ 孔子哪儿毕业的？ 孔子，那得问周润发去，我不知道，他演过这个。嗯、 孟子哪儿毕业的？ 一波的，不知道。那谁知道？ 孙子哪儿毕业的？ 孙子，你指谁呢你？孙子，你说清楚了啊，别走儿化音。 这回不指你了。 别指，指你自己啊。 指我自己。 指你自己。 老子哪儿毕业的？ 走。哥还鼓掌呢你们。哥这不诚心吗这人。 老子。 老子你指自己。 老子。 别搁一块儿说啊。 你说你敢说他没学问吗？ 不敢。 啊。 我不认识他们。 你看没话说了吗？ 你说的就是猿人，太古老了呢。 啊， 你说点现代人。 说点现代。 啊。 侯耀文哪大学毕业？ 你们家毕业的，八宝山。 不是，你说着，你要能说出来侯耀文哪儿毕业的， 啊， 没准你能分一份遗产。 哎，我不要 啊， 我怕打官司。 你说，你说他没学问。马季哪儿毕业的？ 一个地儿，八宝山。 歌手陈琳哪儿毕业的？ 一样。 波兰总统？ 外国八宝山。 不是，你要说他们没学问没关系，他们今天集体夜里找你聊了。 行，哎，别，哎， 啊， 别说这个大端午的，我跟你说， 啊， 你嘴太损了，他们都是鬼才，我不敢得罪他们。 你看，你甭说别的， 啊， 咱们说个最近的。 谁呀？ 咱不说死鬼。 啊， 行吧， 你说点活鬼 啊。这后台有个著名孝星富强，知道吧？ 知道，都知道。 李金斗的徒弟。 对对。 你知道人家吗？ 我当然知道。 自小没上过学，人后来自学成才。 对对对。 知道吗？ 对。 啊， 对。 你敢说富强没学问吗？ 还真不敢。 你为什么不敢？ 说完了演出费没了。他发钱在那儿。 要不说你这个人，你这个思想就不对，你知道吗？ 你这思想更不对。 你我就自学成才，你知道吗？ 嗯，你就才成这样了。 你知道吗？我没事我就作诗，知道吗？ 坐在那儿诗。 我没事我就写词儿，你知道吗？ 哦， 还 干嘛？ 手抄本 还干嘛？ 写诗 啊？还有呢？ 写东西，作诗，做对联。这不昨天 啊？ 昨天我那室友还找我来了呢。 你昨天不上密克斯了吗？ 啊，我室友，我一说。 你室友谁啊？ 姓周。 叫什么？ 周周。 哎，周。 哎，你看你倒挺像 啊。啊，对，谁像啊？ 不就是指挥家吗？周周， 不是那个周周。 还有谁啊？ 不是那周周。 还有哥哥。 清，你哥哥清华大学博士后周周，知道吗？ 我在那儿毕业，我怎么不知道？ 我们俩作诗，你懂什么叫对联作诗吗？ 知道点儿 啊。 嗯， 比如上联来天王盖地虎，你知道对什么吗？ 宝塔镇河妖，就这个呀？ 不是，把什么天王盖地虎得对粒粒皆辛苦，懂吗？ 哦，好学问， 懂吗？ 掺和着来， 懂吗？ 嗯， 这几句嫌你学问。昨天人周周来了，人家给我来个千古绝对的上联。 嗯，他活了一千年了 啊，谁都没听过。 你听过？ 我不是刚学的吗？ 啊， 千古绝对的上联。 那他出这个上联说的什么呀？ 他写的呀。 嗯， 高高兴兴上班来。 下边平平安安回家去，走，过清明节，快走。 我说完了吗？ 这是对联吗？ 我说完了吗？ 小孩都会。 我说完了吗？ 你文盲说什么？ 我说完了吗？他这头一句 有什么意言？快说，快点。 他这头一句确实是高高兴兴上班来， 啊， 我这最后一句平平安安回家去，但我这中间啊， 怎么着？ 还有七百多句。 对了，你要疯啊你！ 不是，我这个文化高啊，我采取的是自头咬自尾的形式，出口成章，一个字接着一个字，音同字不同，高高兴兴上班来，我汤汤汤绕七百多句，最后绕到平平安安回家去，你明白了吗？ 我好嘛，不太清楚。你啊，给我们举个例子。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嗯， 他说高高兴兴上班来，我就接着来 啊， 我就说 怎么接的， 我就来个成语， 你说说。 来来往往，听过吗？ 听过 啊。 这还没听过， 你还得接着往呢。 你文盲都说出来，我能不知道？ 你还得接着往呢。 你接啊， 往事难忘， 还是忘？ 忘掉忧愁， 愁 愁眉不展， 展 展翅高飞， 飞 飞短流长， 长 长生不老， 老 老成见道， 道 道路不平， 平 平平安安回家去。 哦， 你明白了不？ 这回知道了，这回知道了， 学问就在这儿。 哎，这你说了不算， 啊， 自己， 啊，怎么的？ 这你自己编的。 那您什么意思？ 周周躲一黑屋里编的这个。 那你怎么意思？ 要我说一个，你能说出来吗？ 你说个词。 我说个字儿。 说个字儿 啊， 没问题，你说。 行， 啊， 你刚才说的什么？ 高高兴兴上班来。 高高兴兴上班来 啊， 来吧， 说呀。 完了，你说呀。 哦，我接这爸。 对啊， 爸。 哎，嗯，哎，不，我不是这意思，我不是这意思。 你哪个意思？ 顺口的答音儿，这个不行。 别大声啊，爸。 我咽了。 你底下还有咳嗽的， 嗯， 咱们这素质要高一点啊， 嗯， 爸爸妈妈，这妈没人 完了这个 啊， 完了 完了。 哦，就接这妈呀。 接哪个？ 这你别答应啊。 我认了。 你变性去先，嗯，接这个 妈妈好。 妈妈好，我这也算个词儿。 那当然了， 这太白了。 这 是母亲节给的。 是 啊， 啊， 好 好家伙， 好家伙，这山东话，这， 哎， 火气 真大， 大， 大江大浪， 浪， 浪打不平， 平， 平平安安回家去。 哟， 那怎么样啊？ 好， 我告诉你，这里有个窍门。 什么窍门？ 你找着浪打不平，你反正一找着浪就能找着。 哦， 知道吗？哎， 你就找去吧。 啊， 找浪。 怎么样？我这个学问， 嗯，好，嗯，不算。 怎么了？ 不算。 为什么呀？ 显不出能耐来。 怎么了？ 这是我说的。 那谁说呀？ 咱俩哥们儿 啊， 这你我老跟你说话， 啊， 老说相声 啊， 这观众不信。 那谁？那你想怎么着？ 你看这么着行不行？ 啊， 这回我不说了，咱让观众说个字儿，让你来来成不成？ 观众说个字儿，绕到平平安回家去， 啊。您同意不同意？您说个字儿，好不好？ 你别这，你这你拖不拖吧？你说点简单的。 我拖不 拖？ 拖 不拖？拖。 行，我拖不 拖？ 行。哎呀，各位观众朋友们。您看我们俩是多年的好搭的， 对对对， 就从小一块长起来， 对付过去吧。 嗯，他那什么小时候长得小，有这么大，跟死耗子似的，也算个人呢，是不是？这么着，等待会儿啊，您可千万别客气啊，往死了说那么一个字儿，像什么呲儿啊、温儿啊、奔儿啊、闷儿啊，哎，我给你托付完了，我对你太好了，怎么样？咱托付的， 你这是托付啊？ 啊， 你这不害我吗？ 谁害你？ 我告诉你，难不住我。各位，开始提吧，别客气啊！ 啊， 别 开始提了啊！ 开始提，别 开始提， 大点声， 您甭客气啊！您随便说个字儿，是什么？ 嘚儿， 不是不是， 有人叫你？ 哎，谁叫我呀？ 你往哪儿？红绿灯的灯，怎么了？ 什么呀？ 怎么了？ 那你说叫我了？ 红绿灯的灯啊！ 行行行行， 你非往那儿想啊你？ 刚才人家说了，不是这字儿。 那什么呀？ 说的是根儿。 根儿， 根儿。博士，您是博士后。什么根儿？不是，不是你说那个。 哪位提的？ 就那位。 您还举手呢？ 就刚才。 还真举手。 就刚才你说那个，人家答应那个。 哦，根儿。 嗯， 根儿，根儿。对， 哎，你还带着亲友团来的，这个刚才没白认，是吧？ 根儿喽，你就要根儿喽。 谁是根儿喽啊？ 根儿喽， 喽，喽， 喽眼， 演， 演出， 这不是成语啊，这个您等会儿吧， 这是个事儿，演出 什么事儿？这是。 出去旅游， 出去旅游， 是不是？ 这成语倒是这字儿倒是不错、啊 哎，对对对， 全是四个字儿、 哎。 游 山玩水， 水 涨船高， 高 飞远举，举一反三，三三得九， 这还有乘法这里头。哎、说这九。 九九八二一啊， 哎，行，咱离开点成不成？ 一步登天，天下太平， 平安 回家去。 哎呀呵，哎，真说上来了。 哎呦 呵，真不易啊。哎呦，肚子有蛤蟆是怎么着？老乐什么呀？ 怎么样，这个学问？ 这不算 啊， 这你干老刚才知道吗？再说个字，再说个字， 别客气， 这可不算啊。 再来一个， 您别提醒就成。嗯，啊，您大点声，哎，这你叔说了，嘿，好，留过学， 什么？ 还是 K， 也不知道 K 什么 ，K， 快说呀、啊，快说，这时间来不及了，一会儿那什么。下雨了 KTV、 嗯、这全是你叫来的是怎么着 KTV 你老去那儿、 嗯、 Weirmodden 登这你自己说的啊，这个不是我说的，完了把自己绕得住了，好不错， 登 来吧，你登一个，快点，我们都等着你蹬呢， 蹬， 嗯， 带骂街的吗？ 不带，老爹是骂街，不是什么好孩子。 蹬蹬蹬蹬蹬， 还是蹬， 蹬蹬蹬蹬蹬蹬蹬字儿不好写。 哎，啊对，那是没法写。 蹬字写， 写。 写了呼啦， 这呵，拉， 拉，拉 啊！你唱一个行吗？ 拉 拉一地，哎呦，您太脏了！ 这是谁呀、啊？这是别老瞎说！ 哎呀，我都快吐了！ 拉拉拉拉拉拉， 没说拉一，那就是就行了。嗯， 有了，拉家常， 拉家常， 拉家常， 好。别老说了成不成，那我给他提醒儿，不显得 拉家常， 长 宝华， 老四 说相声、 华 华而不实，实在可恨， 恨 之入骨， 骨 肉相残， 残 风腊月， 月 黑风高， 高 飞远举，怎么就回去了？ 你就会这几句是吧？来回绕。 远举，举兵造反，这换了。 举兵造反，反什么呀？快说，快点。 反了。 什么？ 反了 。了。我跟你说，你千万别说了，知道吗？